欢迎大家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同音。第41集。在计程车上，何修夜刷了一下朋友圈，第一条便是游子的。他发了一张家族的全家福，配的文字写着善始善终。何修已知道，在旁人眼里看来，鱿鱼师绝不算善始善终，他从山巅落到洼地，用了多年，直到33岁依然没能在这个给了他无尽的荣耀和无尽的耻辱的圈子中重新站起。只是在游子的心里，他依然保持着初心，勤勉努力，直到最后一刻。何秀义去看了一眼自己的微博，在满屏家族秦师的喜庆的消息中，他发现由于师的经纪人发了一条只有好友圈可见的微博。也许是因为在这威尼斯的夜晚，大家全都喝了不少酒，一个一个的文字中都透露着一些心底最深处的伤感。由于是经纪人微博配了张图，是一张画，非常漂亮。一个白衣少年自群山山涧中打马而过，水花打湿了少年的衣衫，同样打湿了骏马的鬃毛。可人与马毫不在意，飞驰向了遥远广阔的地方。整个画面就像鱿鱼师的名字一样，鱿鱼诗情画意。鱿鱼师经纪人配上的文字是：游子退圈快乐，祝贺。这个到处都是名利的浮躁的圈子配不上你。下了出租车后，何修义将左然扶回酒店房间，他的脚还崴着，也多亏了左然喝醉后不打晃。何修义还想着游子的事儿。作为欧洲三大电影节之一的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的主演，他的身份与息影六年之后复出的小男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家族拥有左然、谢小溪这样的豪华配角阵容，说何修义一步登天恐怕也不为过。付出整个青春年华却依然在追逐某样东西的道路上原地踏步，是个什么滋味？何修义没有尝到过，想来终究是会倦的。莫说这个充斥名利之处，即便是一个普通人多年不曾升职加薪，恐怕也是无法保持平常心的。何秀仪知道，播种从不等于收获，有些东西无论怎样日思夜想，辗转反侧，耗尽心血，遍体鳞伤，也是终其余生而不可得。他与游子不同，他有左然，命运真是无法言说。何修义自认为并无什么特别之处，顶多就是正直善良，十分普通，何德何能可以勾得左然这样的人念念不忘呢？在短暂的巅峰时期帮了一个群演，多年之后又在低谷时期得到对方相助，这是否是命运给他唯二两项优点的馈赠？从酒店房间门口到床铺这一段路上，左然又在何修义耳边乱七八糟的叫，一会儿是媳妇儿，一会儿是老婆，一会儿是心肝，一会儿是宝贝儿的。这回何修义知道左然是在叫自己，连脖子都红了。何修义让左然坐在床沿，心里打算为对方倒杯水，没有想到他转过身刚走半步，便忽然感觉有几根手指紧紧地钳住了他的手腕。随后左然熟悉的声音传过来： 你去哪里？ 一贯冰冷的声线当中隐隐带着点脆弱， 左然在清醒时向来优雅克制，只有在喝醉后才有这种样子，将毫无防备的自己完完全全暴露在媳妇儿前。何秀一心一颤，回头看向左然。 秀义，你又要走了吗？ 何秀一叹了一口气，面向对方站着，也不去倒水了，哄道： 我不去哪里啊？ 左然眸子颜色似乎比平常更深了点儿。何秀义在左然手背上拍了拍： 我会留在这里陪你，到你酒醒的。 结果一句话还没有讲完，右手手腕便被猛地一拉，何秀义一个没站住，踉跄着摔在了床上。他有一些头晕眼花，头顶吊灯好像在晃。而后何秀义便感到一个温热的身躯压上来，他的双手被高举过头顶，食指也被强硬地分开。左然的手指插进了他的指缝，力道大的甚至让他有些感到疼痛。 左然， 左然参加颁奖仪式前被造型师用发胶梳上去的背头已经有一些散乱了，几缕黑发落下，凌乱地垂在了眼前，看起来像某种野兽，有一种随性的美感。他定定地看着身下的人，同时怔怔地问： 真的不离开了？永远也不走了？ 我 这个问题有一些奇怪，可是何秀义被对方牢牢地按在床上，若是回答并非永远也不走呢，事态指不定会出现什么发展。何秀义权衡了一下，认为当务之急还是顺着回答安抚对方，千万不要大吵大闹，反正左然酒醒之后也不会记得。因此何秀义定了一下神，回答说： 左然眼神变了，不安消失，分外温柔。 在何秀义印象当中，清醒时的左然永远十分冷淡，他从不曾透过那层冷淡看见角落处的温柔。几秒钟后，左然低头吻上何秀义的眉心。何秀义一呆，竟然没有动，接着带着酒气的双唇缓缓地向下掠过鼻梁，在何秀义的嘴唇轻轻地捉了下。何秀义想挣扎，可脑子持续不好用，居然是被吻了。此前无意中得知了左然的深情之后，何秀义非但没有到处躲藏，反而有点希望接近对方。他也不太清楚，当一个人失去了极亲密的人，是否会本能地想要制造出新的极亲密的人。他的母亲去世连一年不到，何秀义总是觉得自己周围空落落的。至于父亲，何秀义明显感觉到在父亲有了女友后，对自己的关注便几乎消失不见了。父亲很喜欢他四十几岁的女友，似乎没有多少时间搭理何秀义了。失去了一个家的何秀义可耻的卑鄙的贪恋着左然的感情。现在很奇怪的，在这个游子退圈的夜晚，在看见退圈快乐的微博后，何秀义想到自己的处境，想到左然的所作所为，心中无端的柔软了许多。似乎冥冥当中他们二人的命运真的是交错在了一起的，好像对方就是那个新的极亲密的人。 左然， 何秀义被压着愣愣地问左然： 你是真的很醉了吧？ 何秀义得确定方才的吻会在明天一早被彻彻底底地遗忘。一起左然是个理工学神，何秀义小心翼翼地问道： 15加15等于60对吧？ 对。 9乘以9等于88对吗？ 对。 喂，你不思考一下？ 思考什么？修义讲的都对。 哎，的确是醉了，还学建筑的呢，原则性的科学问题也能瞎掰啊。 左然低头，醉眼看着何修义，半晌过后又是轻轻地吻了一下。何修义依然没有动，他觉得自己恐怕是疯了，他并没有真正爱上对方，也还无法轻率地接受左然，可是他忽然间有一种极为隐秘的私心，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只是顺从了欲望。反正等到明早，他可比的心思便只有自己才知晓了。共被亲了三次，何秀义才猛烈地挣扎起来，用手推开了左然，整理了下衣服，重新站在床前，理性回笼。何秀义隐隐地后悔方才自己的放任自流。 左然，我说 啊， 虽然已经考验过了，但是何秀义还是感到不放心，再次确认左然醉酒程度等级。何秀义扫了眼床头柜，看见一副扑克牌，剧组众人打牌有瘾，即使参加电影节也依然把扑克带在了身边，在威尼斯继续奋战。昨天便有好几个人在左然的房间内打牌，打完后也没有收拾，将54张牌全扔在那，凌乱地散落了一整个床头柜。何修义有心来个难解的任务，便问左然， 24点会吧？就是随便翻4张牌， JQK 和大小鬼全算作10，然后用这4个数字列出算式，结果是等于24。 24点，也叫加减乘除24，小学课堂里经常玩，是把四个整数通过加减乘除以及括号运算，使最后的结果是24的小游戏，可以锻炼运算能力。左然回味很久，似乎终于懂了。何秀义随便翻开了四张， 那开始了，1 10 4 6。 说完，他将四张扑克牌甩给对面左然， 算吧，得等于24啊。 左然抓起了四张扑克，呆呆地看，没有反应。何修义见左然一直发呆，便下了一个狠招， 你算不出来我就走了。算不出来我就走了，说到做到。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同音。